第144集。我从浴室出来时，唐一川正站在灶台前煮粥。还没交物之前，我就吃过他做的饭。他做的海鲜烩饭与红酒炖牛尾堪称一绝，芝士华夫饼与巧克力布朗尼也十分美味。昨夜吐了一地，胃部空空如也，一锅白粥激不起我的食欲。我来到唐一川的身边，不满地抱怨，早餐就吃这个呀，原味。唐一川认真搅动着锅里的白粥，眼皮一寸不抬，摆着一副官老爷的架子教育我，酒精中毒的人就少喝点。我心说压装什么清高啊，自己药物上瘾还来教训我。于是我嬉皮笑脸地凑头过去，哎呀，大哥莫说二哥嘛，咱俩一个嗑药一个酗酒，彼此彼此。我没嗑药。唐一川扭头睨我一眼，眼风犀利如刀，你小子再鬼扯，我要你好看。你没嗑，是我嗑，我嗑。我双手高举，做出投降的姿势，慢慢往后退，退到安全距离。来到厅里，我四下张望一番，唐一川崇尚极简，家具非黑即白，东西不多，但看着就贵，反正干净的不像个爷们住的地方。唯一的一面装饰柜处于醒目位置，我一眼就望见里头的啤酒瓶盖收藏册，还是当年那几本，可见他的收藏再没增加过。我挑选出那一本，翻到熟悉的一页，那个瓶盖的位置还空着。那枚瓶盖我取之不易，而唐一川得而复失，似乎之后再也没找到过。我摩挲着那个缺口，试图回忆起决裂那天自己如何处置的那枚瓶盖。我好像悲痛欲绝，又好像怒不可遏，好像把它给扔了。唐一川端着粥从厨房里出来，他以全名喊我一声，我赶紧将收藏册放回原位，回头冲他笑笑。他似也看见了我的举动，我们的目光短暂碰触，旋即分离，恐怕连自己在掩饰什么都不清楚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满屋的窗帘全被他拉开了，空气中的尘屑金光闪闪，窗外是万物开始抽芽生长的春天，植物的清香阵阵袭来。以前周扬常跟我说，他觉得唐一川像吸血鬼，没血没肉没人味儿，反正见不得光，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见光死。但我认为此刻阳光下的唐一川活了。两人各自低头，我喝粥他喝茶，半晌沉默之后，他冷不丁地问我，下午什么安排？有个当事人要见。我说完顺便摸手机看时间，无意识地补充道，迟点去也没关系。唐一川嗯了一声，又沉默片刻说，工作还是别迟到的好。短暂的对话之后，两人继续各自低头，我喝粥他喝茶，不再说话。周扬这次纪念结婚周年排场整得很大，请了婚庆策划，跟再结一次婚似的，应邀而来的全是同学亲眷，官场上的朋友，商场上的伙伴都不在名单之上，足见周扬这小子对我们的重视。昔日同学全都来齐了，整整四桌，基本都是拖家带口来的，有些国外的不方便，周扬还大方地掏了腰包管他们的机票与酒店费用。殷达与他家那位柴律师十分恩爱，自入席起就十指紧扣，跟强力胶粘着似的。我估摸这妞是先孕后婚，小腹高隆明显已有六七个月。还没开言，他喝水也不自己倒，就那么嘴一撅，诺一声，小柴立马心领神会，起身把人伺候妥了。大伙聊往事忆当年，都颇感慨岁月怎么就这么不饶人。曾以为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都各奔东西十来年了。期间有人突然问我， 也是齐了。你跟唐一川可是当年我校最叱咤风云的两个人，怎么如今反倒都是单身呢？唐一川为什么单身我不知道啊。我笑了笑，但我不结婚是为了给广大女同胞留个梦想。这桌有一个空位是留给唐一川的，就在我正对面。我望着那个空位稍稍出神，英达就接过我的话说， 人家把青春与梦想都献给了公诉事业，哪像你们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没出息。 那小子就是个官迷。另一个人说，还说全市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呢，这不也没升上去吗？他这话引起了其他人的共鸣，大家似乎都对唐处长很有意见。这些人里除了周阳这样的富二代有资本子承父业，其余的基本都在吃着法律这碗饭。唐一川是干部，是领导，即便不干刑辩，求他帮忙牵线搭桥的也大有人在。可惜唐处长一张铁面，从不徇私。 瞧你们那酸样。 英达对我等嗤之以鼻，斜着眼挑着眉说， 人家可是要提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了，就等组织部发任前公示了。 英达家里有检察背景，他说的消息必然可靠。这个专职委员享受副厅待遇，看来命里注定唐一川得当这官啊。正说着话，今天这场子的男主角周阳来了。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礼服，头发打领的油光可见，胸前还别了朵小花，跟新郎官一样。周阳一脚踹在我身边那人的椅背上，吼他， 让开，这位置不是给你留的。 不得不说，抛开日益稀少的头发与需要遮掩的啤酒肚，周阳的五官脸型都没得挑，算得上青年才俊，也无怪乎多少少女前赴后继，想凭一己之肉身挤掉邹莹这个原配。我与邹莹算不得熟，也不喜她过于强硬的作风，当年她就爱把鸡毛使作令箭，没少训我，但我也看不惯周阳的侍女成性，一直劝她收敛。对此周阳的解释是商场应酬逢场作戏，这年头谁不这样。在我们这群同学眼里，周阳确实对老婆很好，但这份好主要表现在财力支持上。邹莹目前是市儿童福利院的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，终日忙于各种公益活动，周阳既得支持老婆工作，又得考虑老婆不稀罕靠家里的好强心理，捐个款还得偷偷摸摸，不让别人发现是他捐的。我身边那人提包去了我对面那个空位，问周阳， 老婆呢？ 正跟唐一川说话呢，一会儿过来。 孩子呢？ 上保姆带着呀，今天什么日子呀，孩子跟着得多费事啊。 周阳搭着我的肩膀说话，突然头一扭，眉开眼笑， 哎，老婆。 众人循声望过去，女主角邹莹与挂着一张臭脸的唐一川出现了，于是整个场子安静了一瞬，然后唐处之声此起彼伏，还有人起来给唐一川拉椅子。我心说，你们这群臭不要脸的，方才讨论的那么热烈，这会儿马屁拍得倒殷勤，